大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1月16号星期日晚上7:22。我们今天是2022年的首录， 首录 呀！ Yeah, 我们请了一个特别来宾，之前在 EP 0的时候应该是有提过，就是我们一起录的第一集， 大家既陌生又熟悉的一个人，很常出现在我们频道。 对，我想要直接先讲事件，然后就是大家看有没有办法唤起一些回忆， 大家的记忆这样子。 就是零二有拿一包卫生纸，就是扔向那个人，就是在宿舍的时候。 对，年少无知的时候，然后就丢了他。 好的，我们来欢迎小鱼丸。 耶、yeah, ，小鱼丸。嗨，我们重金礼聘的小鱼丸来。 懂礼貌。 其实就住在你家隔壁，他刚走8分钟就走过来了。 对，我后来搬家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就是先前去找小鱼丸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捷运站很熟悉。嗯，然后我后来是直到搬进来之后，我才有一天突然想到，是不是小鱼丸住附近啊？然后后来一问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是邻居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零二家录音，然后小鱼丸就直接过来一起， 对，大家齐聚一堂。 对，在零二离开台湾之前，我们还可以就是聚一下，然后录个小鱼丸特辑。 对，这一集是小鱼丸特辑，专为你设计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不用紧张，我们就是都很闲聊派的。 好的，好的。 对，你就算就是那叫什么口出妄言，我们也会帮你剪掉。不能说我就逼逼这样子。 对 对，我们在就是小鱼丸正式在聊他的事情之前，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避免有一些听众啊可能前面没听到。然后他对于卫生纸事件是一头雾水这样子。 好的，既然你刚刚这么有强烈连结，那就我先，你当压轴， 没问题。 好，我们是在大一的时候的室友。 哦、天 哪！哎、欸，我觉得大一的室友超重要的，因为你等于你进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室友会比同学先跟你有紧密的关系。对 对，而且是开学前就会先进到宿舍，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就是进到大学之后第一个遇到的人就是室友们。 对。我要先来公布小鱼丸的科系，因为他就是对我来说也是第一印象的一部分。他是台艺电影系，对我来说电影系很聪明，所以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应该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嗯，对，就是应该是一个 他给人的感觉也是看起来很会念书的人。 对，因为我印象中 感觉数学很好。 有吗？你数学很 好？印象 ？Oh my god！ 我因为我记得电影系跟广电系是我们学校好像唯一不是用术科考进来的科系，所以对像我跟零二是用术科考进来的，可能这样的状况会觉得，小鱼丸应该是就那种成绩很好，对对对，靠着学科靠单凭学科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辅助， 没 错，就可以进来。然后他的就是第一印象就是觉得他很会念书，然后他其实很快的就有说出就是他很喜欢曾国城这件事。我记得之前 对 在不知道 EP 几就也有讲到他很喜欢曾国城，所以对他的印象还也有是我们同样年纪的人会有人很喜欢曾国城哎、欸。 对，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好像很早以前就是曝露了他喜欢大叔这件事情。 对，年纪大， 然后我就觉得哇，他的口味真的还蛮特别的。 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没有兴起大叔的热潮？ 对， 好恐流。 我跟你说， 简直是带起。 对你那时候就跟我说你很爱孔刘，然后年就是小时候不懂事，我就会觉得就好像还好，我就是笑他是水岛太太。但我最近有 水岛太太， 就是他是水岛， 发型很像。 我甚至不知道你笑他水岛太太， 我就是。感受不到他的魅力、嗯，但我最近就是有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喜欢孔刘。我现在看到他的照片，我都会觉得很害羞。 会演独剧啊，是不是？ 对，就是只能说眼光独特。 还是因为男友是韩国人，所以突然对所有韩国人 看他的照片不会害羞啊，可是看孔刘的照片会害羞。 你害羞是愧对于我还是？ 没有，就是觉得哇， 真的有帅。 有帅到的， 哎、欸，还好男友不听不懂中文， 还好 他就最好一辈子不要学会中文。 换你，可以这样看对小鱼丸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因为我好像我们那时候搬进宿舍的时候，我好像是比较慢进来的那个人，我好像是偏傍晚，祖祖是最晚， 我忘记顺序了。 然后我第一先我先见到你， 对，我应该是一，然后鱼丸是二， 然后我是三， 零二是三， 对，所以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你们两个好像就已经有讲话了， 对， 然后我就很紧张，我想说怎么办？你们两个已经先认识，你们已经有小圈圈了，然后我就是里面的那个小剧场就无限的在跑。然后我记得一进来的时候，小鱼丸好像是在他的书桌上面不知道在干嘛， 应该是看书、 读书之类的。我记 得那时候小鱼丸一直在看书。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是文青吗？跟我这种 真的很聪明， 对，跟我这种就是臭儒生，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聊天或者是什么？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庸俗这样子？就后来就是好像认识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发现我们其实是同一类庸俗的人。 哦天哪，我不知道小鱼丸现在心里作何感想。 对啊，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那么比我想象中那么难亲近啊。哦。就我印象很深刻，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一起去看的电影，看《恶女罗曼斯》。 啊，我记得。 《恶女罗曼史》是一部日本的电影，然后它就是限制级的，然后它就是大概开始电影大概前十分钟吧，然后就有床戏这样子， 而且很热烈， 对，而且很热烈，所以我们两个就是还没有很熟的时候就一起去看了一场。 那我那时候摄影师觉得蛮刺激， 很激烈的， 跟陌生人一起看， 对， 看激情戏的感觉。 但后来就是从那一部开始就知道，就是发现小鱼丸很喜欢看电影或者什么的，就我们两个的喜好也是有一些交界点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变熟，对。但是在还没有变熟之前，就要讲到那个卫生纸事件。我真的想要听听看当事人的说法，因为这是我片面之词。那时候忘记有没有就是好好聊这件事。 我忘记是，我记得那件事情发生之前，好像对你就是好感还蛮好，就是大家就是很好的室友。说话就是我以为就是室友。可能不会那么好相处，要花一点时间。但、欸、大家就其实莫名其妙，就好像彼此都就是频率很一致，还蛮开心。然后有一天就， 这个是要先事先先讲一下前情提要，就是宿舍里面的其他三个人都是日校的，然后只有我一个是夜校，所以我就是白天会比较常睡觉，然后晚上就是去上课这样子。然后因为你们有时候会有那种很早的课，什么早八或 早 十。然后就是对你们要提早起来，然后小鱼丸就是设了无数个闹钟， 我都还习惯 啊。然后那个位置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睡二楼，那叫什么、嗯、上铺啦。 对， 我们都是睡上铺， 书桌。 对对对。然后我跟小鱼丸的书桌就是并排，所以我们两个的床是连在一起的。嗯、然后呢，他的闹钟在某一天早上八点，然后就一直狂响。我跟你讲，响真的很久。大概有半小时， 我真的没听到。 你们是脚对脚，应该这样。你们的 我是脚对脚， 对脚对脚。 你们是头很远，所以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伸手就叫到他。 对，对，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想过要伸手这件事，我就是没有想要起身，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吵。然后我就是睡觉的时候习惯头顶那边会放那个卫生纸，我就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抓了卫生纸，然后直接丢到他的脸上。 然后，哎、欸，你是真的想要丢我脸，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就一个大力，然后就丢过 去，是个命中脸。What the fuck！ 我就立马醒来，我就，然后我就看他，我说：“天啊，我旁边闹钟一直在响。”我说：“好，我忍。”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事，但我现在超级不爽，因为我起床气嘛，起床气，然后就是怎样？ 而且我丢完之后，我好像也没跟他讲什么，然后我就继续睡。 你就对， 超级不爽，我说，就是我要冲出口，我就一时语塞，然后看一下闹钟。 你刚刚你心里是想说 What the fuck 吗？ 我就一串脏话在心里都没有骂出来。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耶，那时候睡昏头了。 反正后来我其实就不太记得这件事，然后回来你好像是不是还有写卡片还写纸条跟我道歉？ 哦、那我还蛮有礼貌的耶。 还是传讯息我忘了 我后面做了什么事弥补这一切。 我记得有 这件事，但我只知道我那时候很失礼。 我对两位第一印象还有，因为开学是九月嘛，开学后没多久就是我的生日 哦，对。 然后两位很可爱，那时候还没有第四位室友，所以两位就是我当时的室友。然后你们是用好像是去 Seven 吧，然后买了 很临时的买了一些有的没的 零食跟 对布丁，对，然后把它叠成一个蛋糕的形状， 是他的爱那零二的 ID。 我想讲为什么刚刚卡顿， 对， 因为小鱼丸。他不习惯叫我们的数字名称， 他甚至不知道我们的数字。对不起，我刚把他挡住了，想难怪叫不出来。 然后他现在贴了两张纸条在就是我们的面前， 就是在我面前贴18，然后在02面前贴02，他要看着那个纸条才叫出我们的名字。 我差点爆出02的本名。 其实还好了，其实没什么关系。 小零二，小一八 这样。我们以前在宿舍的时候很可爱，就是一八都会帮我们取，就是各个名字都是小开头的， 因你而起的。 哦，是我吗？ 是你啊！ 哦，原来是我。 因为像你就是叫，因为原本小鱼丸不叫做小鱼丸，它的绰号只叫鱼丸。然后你硬是给人家加了一个小， 对， 那就是先你的名字先 对，再加一个小，然后鱼丸的也是加了一个小，然后祖祖也是原本叫祖祖，然后你硬是加了一个 小 祖 祖， 然后你就变成小圈圈， 对，小什么什么， 对，那时候是你取的这个可爱的名字。好了，我们稍微讲了一下，就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一些由来。我想听听看你对我们两个第一印象。 他完全没准备耶， 我可能因为我其实我正有想讲，因为我对你的印象非常的有反差，但你就是始终如一耶，因为你的善意释出的很早。我说 零一八， 因为我都是现在面对面，我怕听众不知道我在讲谁。 上次就是这个状况，对不起，我要跟听众说，对，就像是那个 feature 那个状况，我发现整集都是你来你去的，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想说，我们叫对方的时候要叫出名字， 对，就小鱼丸造成小鱼丸的困扰， 对，看一下脸，然后看一下纸条，一八， , 笑死， 对，反正那时候刚进宿舍是直接认识一八，然后他的那个就是他可能整个外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小女生， 谢谢，我是小女生， 你小女生欸， 真的就是一个你不自觉，你就不会对这个人有戒心的感觉。嗯、然后我可能又比较害羞，可是你就会很直接的问我，就关心我什么，都觉得哇，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伙伴。然后我用伙伴真的非常关键， 你就是 我很喜欢伙伴 星巴克工作 伙伴。 对，然后阿吉就是我那时候， 他叫出来了， 没事，我剪掉了。 零二就是因为他后来还加入，然后我那时候看完他，我就觉得这女的， 我是这个女的，你是小女生，然后我是这个女的， 女的感觉心机很重。 Why？ 因为 长得漂亮吗？ 长得漂亮，然后长头发，头发很长， 会说话欸。 然后那时候我见你就有化妆。化眼妆 吧，我有化吗？ 有， 一定化很糟、啊。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 他说对， 就是、那我说对吗？ 对，说对。他没有在搞科技， 反正就觉得，然后一进来他也就是蛮没礼貌，也没有打招呼什么。 我没打招呼吗？我太紧张了啦。 然后就是就觉得说， 很冷， 有点难， 冷 冷，然后有点难相处。然后我就想说。算了， 没关系，就自己默默的建起高墙，我什么都还没做。 我对面两位就是住在紧邻的隔壁，然后你还说没关系， 对，反正我有面包。 他又叫 出，我觉得你放弃好了， 对，你就叫出我们的本名。 对，你直接叫算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也没有想要隐藏。 好，反正我 反正我后来换绰号了，没问题。 OK 的 ，OK 的，对，你就尽量讲吧。我们舍弃这个拿掉了，不要看了啦。不是好，你不要这么拘谨，真的，不要看。那后来怎么对我改观的？ 我觉得好像是没有，我现在脑中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哪一次改观，而是就是逐渐一次一次的聊天， 发现我很不正经。 我觉得对你改观不是因为发现你不正经，而是因为发现你可以懂很多我的纠结的事情 啊。 就我是一个就是毛很多的摩羯座。 确 实，跟这个摩羯座没有什么关系吧？还是有关系？ 我不知道欸，摩羯座的人毛都很多吗？ 就是、 对啊。 你要跟摩羯座人道歉吗？ 我不要。因为这是真事实， 谢谢， 不真的事实。 反正我是一个，反正从小我自己常常会有一些纠结，然后上大学之后就觉得说，熟悉的朋友都不在身边，因为我是台南人。然后上来台北念书之后，就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寂寞的感觉。然后、嗯、阿吉，是我第一个让我觉得、嗯、哦，我有知音的感觉。 嗯， 那我真的难以确切叙述是哪一次让我有这种，就是 我渐渐的打破， 对，渐渐的攻破心房。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后来也找到 话题吧，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有时候可能晚上一回到宿舍，就看到你们两个就很开心的聊天，然后我就很自然的加入。嗯， 我跟一巴很爱聊哎、欸。 对，就是那个气氛，每次回到宿舍的气氛就是永远都让我觉得很像家，因为我其实就是人际关系上有点障碍，可是他们就很自然的把我。 哦，你感觉不出来？ 对， 感觉不出来你人际关系上有障碍，虽然摩羯座毛很多， 其实是有的。你应该观察出来是有的吧？ 可是应该是说，就是你表面掩饰的还蛮好的。 哦，真的吗？ 就是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其实看不太出来，你其实内心是很怕，或者是觉得就是战战兢兢的。 应该说，很表面功夫应该人人都会，只是到了一个康展，我就会不知道我要继续往前还是往后，因为我不确定这个人想不想跟我继续往那个阶段发展，或许他只想要跟我。 有一个片面之缘的感觉、 就是、就好了，对、嗯。然后我很不，就我不想要有那种真心换绝情的感觉，嗯哼。对，我会花一点时间观察， 就是害怕受伤，所以自己先不要那么快找出真心。 对， 是因为之前在人际关系上有发生被伤害的状况吗？ 我 会不会太快就切入 很 深的？没关系吧， 我觉得很 OK 啊。 我回想。可能我高中、国中、国小，就是每个阶段的时候，通常我都是跟我很好的朋友都会是加我，总共三个人。对，然后我通常、 三人行 很麻烦，对，然后我通常都是会被忘的那个人，常常会很受伤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件事的关系，所以每当我觉得跟这个人好像有可能可以真的发展成很好的朋友的关系的时候，我会。突然就后退一步，就觉得要再观察一下。 这就是摩羯座毛很多的地方啊，就会让人家觉得忽冷忽热。 但因为表面的人都是只会觉得他们忽冷忽热，可是没有看到他们背后的那个害怕受伤的心。 就是、因为这个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如果讲，人家会觉得你神经病吗？ 是不会觉得是神经病啊，只是会觉得你好像担心很多。 我觉得对方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他的考虑也是对的。 确实， 对啊，那。他说不定可能就也还没有想到那么多，可是我就已经想到那边，然后我告诉他就说，原来你想那么多， 嗯，就像谈恋爱的时候，一开始就把所有真心都交出去的那种感觉吗、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你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室友的关系，就是很一切都发生的很自然，我几乎也不费力，然后我觉得你们也没有费力吧，就是大家都很舒服、很自然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就。就很交心，可是又彼此都互相照顾着彼此的感觉。所以即便那时候我刚上大学，我其实在班上也是有一点不太适应的那时候。可是每次离开教室，我就说、我要回宿舍，反正家里宿舍里面还有就是家人的感觉，就会觉得好。 惨了，这一集原来这么 温馨 感动。 对啊， 真的，那时候都这样觉得。 我其实也觉得很幸运的、欸，因为你看，就是我们大一的时候18，现在都已经27、28了。我们就是室友还可以维持联系10年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真的。 我也觉得那一段时间，我觉得真的很庆幸，幸好那时候就是刚进大学的时候遇到的室友是各位。 我也觉得。 因为其实听说其他。可能同侪们很多跟室友相处不愉快的， 或者是会有就是雷室友什么之类的。 我就觉得天哪，我也太幸运了吧！ 我也觉得很幸运。 这群室友不仅就是互相，就算我们有彼此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沟通，可以解决。那不仅如此，他们还成为彼此的，就是真的是生活的很重要的支柱。 看到 D 卡有很多就是雷室友，我都觉得天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对啊，就相较之下，我们就觉得 非常的和平， 幸运。 而且我们的对面的那一间房间就有发生偷钱的事件 哦，真的、啊？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对，但就有发生偷钱，然后还有 PO D 卡。 哈？有 PO D 卡？ 什么事情？只有偷钱事情？ 对。 我们那个时候就有 D 卡了吗？ 那个时候有 、有 D 卡吗？对不起，太久以前D 卡十年了。 D 卡风行，刚 刚开始，还没风行起来、然后只有大学生可以用的。现在等于社会人士都可以使用。 我不想要看我大概注册几年，觉得 大概就是10年吧，大概就注册10年。 不是很想知道，越想觉得越可怕，但又觉得很感动，就是大家彼此都还可以联系在一起这样子。 好了，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前面的话就是我们简单的叙叙旧，因为其实伊娃跟小鱼丸蛮久没见。 对， 我刚好都是在他的，就是在他的中心点，然后做桥梁。 他是一个那个衔接点。 我是衔接点，就是衔接伊娃，衔接小鱼丸，然后再衔接另外一个猪猪，就是彼此都还是跟我有联系。 我怕大家不知道，我就听到后面会开始越来越搞混我们的名字，我还是讲一下好了。我是小面包，然后零二是 小阿吉， 对， 阿吉跟面包，因为我常会就是不小心脱口而出他们的， 对对对， 昵称， 对，但没关系，就是大家，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就还是统一就叫面包跟阿吉好了， 对， 对，好。那刚刚在讲就是大学时期嘛，出社会了之后，小鱼丸的职业也蛮特别的，就是我身边周围的人只有他在做这一份工作，所以我也想要就是请小鱼丸那边就是稍微介绍一下他的工作内容。你现在是在做 现在这份工作吗？ 对，现在这份工作。 我现在是在一个算是精品时尚杂志当编辑， 编辑 超帅的啊， 听起来就超时尚的，感觉就是穿着 Prada 恶魔里面那个女生。 那我们有分线啦，我主要跑的是美食跟酒。 那不是很适合你吗？ 对啊，就是有植栽啊。 像你今天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些美食跟酒的部分， 想说大家可以一起 chill 一下。一边吃边聊。 为什么会想要成为编辑啊？ 因为我不知道我除了写字我还能做什么。 因为其实你是电影系毕业的，因为据我所知所有的电影系的话可能不是就是去片场啊，或者是就是跟从事电影相关行业的，那其实编辑跟电影相关的好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就要话说从头， 你那时候是 就是有呼应到那个小面包一开始讲的，就电影系是才艺大少数就是不用数科科系，所以我完全就是靠，因为我的文科比较好，英文跟国文分数比较高，所以虽然数学很烂，但就考上了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是抱持着选校不选系的心态 选校， 对， 所以你那时候就想要学台，就是选台。 我有名校迷思，然后 台艺对你来说是名校吗？ 是啊， 台艺不是吗？ 是吧？ 好，没 还是音乐系比较不一样， 音乐系可能比较不一样。 对，因为我一方面想要有名的学校，一方面我不想念私立学校。 OK。 然后那时候原本锁定的科系就是文科，英文啊、法文、中文等等。但我想要的北部的科系或是名校，比如说政大、师大、台大，不可能，就是我都上不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很自己很就是没有顾虑，长完全没有跟家里人讨论，我就自己选填了。就把台艺大排在很前面，然后反正后来就上了。 那有家庭，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爸妈知道的时候很震惊，但他们可能，那是我第一次这么叛逆，所以他们有一点被吓到，然后也没有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应，所以对，没有家庭革命，反正就是很，他们就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上来了这样，然后。我对于因为电影系其实大家就知道就是要拍电影嘛，那我原本对于这件事情也是抱持着就试试看也无妨的心态，那我就进来了。进来的第一个学期就开始全班有分四组要拍一部短片，十分钟短片的一堂。 那个是不是有找我拍啊？还是那是别的组？ 那是别的作业。找你拍的那个是 之前有找我拍一个小作业。 对，那个小作业是什么？我关于我自己，什么我的志愿啊，我的家人啊。 面包好像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就是宿舍找我们两个人，我还演了一场，就是 我找他演， 你是演员啊？ 对，我找他演我的，就是年轻的时候， 哦， 青年的时候。 哎、欸，我超用心的、欸。 你还记得我 cue 你做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你叫我捶门啊，然后叫我捶门，然后要哭，然后我还真哭哎、欸。我就放感情哎、欸，那是我演员启蒙。 那时候就觉得你很适合。 启蒙开始，然后也从那时候结束。开始， 这是你的高峰期。 这是我高峰期，我出道作跟我的隐退作，超用心的，而且我敲我超大力的， 都不怕被抗议。 我为什么要叫你锤门？ 叫我锤门，然后大哭。 就我那时候一定是在一个就是还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很荒谬。 可是那时候我真的就是一个，反正自己都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状态，然后还好身边人就是有在照顾我，对，所以那时候拍了那个作业，对啊，但我不知道讲哪个，我要讲的是 讲另外一个， 就不，即便就是那个作业跟我刚刚说，就是我们全班分四组，然后我们要选导演、选摄影、选各个编制的人，然后一起拍一个十分钟的短片，这些课程跟作业累积下来，都让我发现说，哦，我真的是一个没办法 teamwork 的人。因为我觉得很麻烦，因为我今天想要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不想要还要 配合别人， 对，还要配合他的时间，配合谁场地什么等等的，然后再加上就是翻班真的蛮累的。 翻班是什么？ 就是我们那时候那个作业是拍一个夜班计程车司机的故事，所以我们的拍摄时间是凌晨三点到清晨，就是 七点，就 很累，要熬夜。然后我就是早上上课嘛，然后晚上十二点凌晨集合，然后就开始拍片。那一阵子持续了两个礼拜吧。 但你都没睡耶？ 对，那两个礼拜之后，我有一阵子整个脸都痘痘长满脸，然后整个人就原本状态已经不好了，那因为 熬夜做作业， 没自信就又更不好。对，所以从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电影系是可以选组，大三的时候我们有分三组，分拍片组、剧本组跟理论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已经下定决心，我不要拍片，所以我就是想说，那剧本跟理论择一这样。等到后来我选了理论组， 为什么没有选剧本组？ 嘉一，我也刚才也想问， 因为主要是理论组的老师是我大一就一直跟着，然后我比较喜欢他的上课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其实台大的剧本老师很烂。对。 那我想问，理论组的话是学一些，譬如说电影史吗？还是他是学一些硬体器材方面的，就是很像摄影课， 比较像是电影的发展史。然后你可以挑选某一个有感兴趣的类型电影，或者是某个导演做研究。像我那时候，我就特别对文学剧本改编成电影这件事很感兴趣。然后我又很喜欢徐安华导演，所以我就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我就写了徐安华导演就是生平以来拍过的剧本改编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这样。 那时候我还有去看他的那个毕业论文的演说，这样子。 这集听起来学术知识量很高。 但小鱼丸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啊，就是他只要 聪明， 每次分享他喜欢的电影或是什么，就不是 凡 人会有的 凡人啊。 对，像许鞍华是从你那边讲，我才知道有这个导演。 你有看过桃姐吗？就是刘德华演的桃姐。 没有， 我有听 过。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应该是他最广为人知的电影，然后就是在讲一个佣人，他从小长，为什么被我讲得很不吸引人？ 奶妈吗？ 奶妈，然后老了之后，原本受他照顾的这个孩子，他懂得知恩图报，然后他让他安然度过晚年的一个很温馨、很感人的故事。 大家就是从刚刚然后一直听到现在，应该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小鱼丸的人设给人的感觉。他就是一种给人家感性很多，然后就是喜欢的作品比较特别，也不是算特别吧，就不是那种很商业类型的东西。 那我有一点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 我后来发现我真的有一 點。你好认真的讲。 对，因为越是大家一窝蜂在追东西，老娘就越是不想看。 所以现在觉得大叔也还好。 对，我就说看老娘先发现的，你凭什么？孔刘 他早在十年前就发现孔刘好了， 现在就觉得孔刘 no。 就是 孔刘到现在我们凡夫俗子才知道他就是有多帅这样，但你已经脱离了是吧？ 对， 他已经觉得打没了。哇哦！ 我要去就是搜寻下一个。 他就是时代的潮流啊 ，OK， 引领先锋。 对。但是不是其实编辑也会蛮需要这件事情，就是我要有那种就是慧眼独到的感觉吗？ 独具慧眼。 我原本觉得有，但我到目前，因为我做编辑这一个工作，到目前来，不到目前为止，严格来讲，应该才两年多一点而已，所以其实还不算太资深。我目前还没有因为我的品味或是我的选人这件事情得到什么太明确的成就感，太多的成就感，目前是没有。 那有在就是职场上面，就是因为你的品味比较就是特别，然后就是受到别人的赞赏？ 哦，有啦，就其实曾国城这件事就有，因为 哦耶， 曾国城是帮你很多欸。 我讲一下，我现在待的这份杂志，它是比较高，反正就是精品，比较 focus 在精品。那可是我第一份杂志工作是在一个男性时尚杂志，所以我们想当然拍的封面人物都是一线男明星，比如说范少勋啊，然后 郑国成啊， 没有，郑国成不算， 可惜了。 还有谁？就是红的男明星还有谁？ 红的男明星 林柏宏啊，音乐有谁啊？Jason、高尔宣这种之类的，就是线上，然后张震之类的。然后，可是我们会有一些比较人物，专门在讲人物的单元，我们是可以放胆做一些比较有文化面，或是他不纯然是卖帅，他可以是卖他的才华、卖他的内涵的一些男性。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首当其冲，那这样用吗？反正立刻想到 自费， 我要拍曾国城。对，然后那时候就提给总编，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可以啊，就这个人非常好。就顺便甚至还想说可以找曾国城或是朴学亮那些就是舞台剧的 演员们， 资深演员们一起来拍一个很有趣的系列照这样。但后来就是曾国城他想要拍封面，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真的假的？ 不能拍封面这些？ 为什么？为什么曾国城不能拍封面？ 因为封面通常杂志封面通常都是要有品牌买单 吗？ 品牌买单，然后也会有基本。就是总编的坚持，他一定要是够，他最终才还可能不到。 真的吗？ 真的要到现就是2021年的范少勋才可以。 对，或者是 是 你真的要像张震，或是像金世杰，金世杰就一定可以。 是哦，在我心中，我觉得金世杰已经跟曾国城差不多，没有，所以他还在差一 点点。因为金世杰他毕竟还是有一些影响力吧。做的事情是有开创性的，所以他对，反正我曾经都是 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 好可惜哦， 我没有排成， 你快差点可以圆梦。 对啊， 那我好奇，就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比较多，就是编辑嘛，所以会一定要需要采访什么的。我很好奇采访的整个工作流程， 我觉得采访 开始先去定一个主题，然后开始往下后面的事情吗？ 采访真的是一个一直都在学习的事情。就先讲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很有可以很有空间的去想，我要做一个主题，我要访谁。但随着入行的时间长了，更多时候都是老板或是什么一个随便一个机会，或是被指定你今天就是要去访谁。而且通常准备的时间都非常短。 那要需要准备什么？ 要准备什么？就是可以的话，尽可能把他所有的访谈都看过。 哇， 文字这是基础。然后如果更有时间的话，我会去找他的 podcast。 哦， 因为我觉得透过他亲口诉说，你就是像在想象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子，会更真实，然后也更能够辅助你去想象你到时候真的遇到他本人的时候。 一来一往的反应， 对，怎么可以一直想一些梗啊，或是想一些，或是知道他的一些美感，或是他有一些招牌动作 ，OK， 习惯的反应什么的。 但我好奇， 比较加速熟悉。 就是好，比如说现在有就是决定好，我们可能某一天要访谈某一个人。然后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先去看他的访谈，然后去听，就是做一些相关的功课，这个时间会拉很长吗？听起来很难欸，你要找一个人的访谈资料，感觉就超多欸。 我觉得最健康的时间是 因为你包含你要敲这个人的时间，然后有时候可能还要安排妆发跟安排服装， 这都是你 我一个人要 一个人要做。 两个礼拜是最健康的时间， 两个礼拜也很短嘞。 对啊， 因为首先就是通常这些受访者他们都会要求先知道访纲，所以我先大概提几个配合这次主题会问到的问题，再加上我这个人对他会有的问题列出来给他。然后接下来看过 OK， 我就会确认时间，时间确认就会确认地点，然后这些基本都 say 好了之后，我就会开始想跟摄影师讨论说，哦，这是要把它拍成怎么样？ 怎么办？好好成熟哦，好崇拜哦。 对啊， 但这件事情就是跟摄影师的配合也要非常的有默契，摄影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摄影师是你们公司本来就要配一个摄影师， 那我们都是 还是外包合作的。 这个有个故事可以说，就是我现在这个公司是我们是找外发摄影，所以你可以依据，我今天想要拍的比较意象一点，我就可以找比较擅长这种风格的摄影师。 意象就是比较偏艺术类， 比较艺术类，比较比较什么该词穷， 比较艺术， 对，比较艺术感的话，就你可以找你自己。知道他风格就是那样，你就把握他可以拍的好。 所以摄影师都是要你们邀请的。 对，但他们就是我们会有几个心里几个口袋名单。对，然后在上一份男性时尚杂志的时候，我们是 in house 摄影。 in house 摄影 就是我们只有这个摄影师，我们不管拍什么只能找他拍。 哦。 但这样的状况下，他就这样，就是那位摄影师就很容易拿翘，因为他很容易就他不爽拍，或是。他时间不行，他就很拽，不理我们。即便我今天敲到一个很大咖的男性，他也就是会刁难我们这样。 所以我现在怎么样刁难他？就是说我今天没空，我不爽拍， 不能早一点吗？我那天要回台东回屏东哎、欸。是你回屏东重要，还是这个人时间多难敲哎、欸？而且你要不要搞清楚？就是如果你今天把他拍得好的，这是你的作品，就是反正常会有这种。跟摄影师交涉的状况。 哎、欸，你很特别。你前面就是说你在读电影系的时候，你觉得跟别人合作很麻烦。可是你这个工作需要跟超多人合作的。 对耶，那你这样突破盲点。但不一样是，我觉得我的确在拍电影的时候，我最常做就是制片。然后制片的工作就是要负责协调很多不同部门跟很多事情嘛。然后这样就要讲到那时候我为什么打定主意我不想再拍片，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当制片的时候，我被系上的摄影师学长欺负。 哦，我不知道这件事。 就其实可能在他看来，或是在很多人看来，那时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现在看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那时候我就是一个玻璃心小妹妹。 哦， 那我都会觉得说，好，我今天。很抱持着诚心去， 你就开吧。等一下，你就开吧。 抱歉，我在拿酸梅。抱歉， 你没吃饭， 还失败， 可以 笑死。你尽量的吃吧，不好意思打断你。 今天要吃蛋糕， 对，慢慢吃。你说你刚刚就是在以前学校的时候被摄影的学长欺负， 可能也只是突然。情绪不好，然后可能讲话比较难听，或是他会故意说哦雷耶什么的，就是会讲一些批评你的话。 嗯， 可那时候我觉得，我觉得你那些话是带有情绪，而且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个情绪？这明明不是我的问题，是你可能你不知道受谁的气，然后你就要把这个气发在我身上。然后反正那个学长后来，我觉得他有点在针对我。 哦，是哦， 对，所以反正就那次，可是那个学长就是，气上很厉害，然后大家其实有类似的，有片都会想他都是首选的那种人， 所有摄影师都有拿翘的这个问题， 对，就会觉得说，你看到很多在台面上威望很高的人。其实你都不知道他私底下有多机车，就他只是其中一位，就是那个环境当中，我看到太多，就是，他即便作品 非常棒，可是他人品就是零分，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不要跟，我不想再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也有随着我年纪增长，有成熟一点，然后我也可以理解有些人他并不是有恶意在 针对 我，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吧，所以我有克服一点。然后对啊，我其实曾经也有想过说为什么，我明明当初发下好语说不想再做这件事，但是我就还是会做。 通常越是这样子讲的人，就会越去吵这件事情做。 嗯， 对。 像我以前也是说，我再也不要谈远距离，然后就谈了一个更远，也是同样的例子。 对啊， 所以不要为自己设限。 对， 那时候以为当编辑就只要写字就好，只要采访就好，谁知道我也要去协调很多。人的事情， 所以你在成为编辑之前，其实不知道就是当一个编辑是要就是范畴的工作是这么广的事。 真的，我都是进去之后才学。 哦， 因 為那你没有被吓跑， 有一些想象就是，譬如说，之前会读一些记者出身的人，譬如说房慧珍，他出过一本书說，叫做《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然后他的文字当中，你就可以觉得，你就可以感觉出来，他是一个把自己，好像你跟这个受访者能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十个小时，他才写出这样文章。即便他跟他可能只有半小时的访谈时间，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的个性就是我应该是可以做不到这件事，我就可以好好的聊天，然后好好的写，我只要做好这件事就好。但就是现实总是 不让你好好聊天， 对啊。现实就是你必须要一个人去 control 整个案子，然后你，很多时候其实你是分心的，你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在跟这个聊天，他在讲话的时候，你会听到摄影师在 cue 你说，哎，这边好了，可以开始了。那你要想办法让引导他，引导这个受访者讲到一个程度，他可能正在讲很关键的部分。我一边录音嘛，所以我知道这一 part 他一定得讲完，因为他可能会是文章很 核心的地方， 很核心跟很吸引人的部分，我不能让他断掉，所以我要眼神就是我听到了，等我一下，然后我要让他讲完，然后还要适时的做一个暂停，说好，我们现在聊到这边，那我们先继续拍摄。 这个要很会看人的脸色哎、欸。就是，然后也要很懂得去倾听别人的话， 所以就是其实压力超级大，跟我原本想象都不一样。 你好适合当舞监哦，就是舞监就是要有 一個舞监是监狱吗？ 就舞台总监，对，就很适合在舞监就等于要控管整个台上所发生的事情，可是。当然你在舞间这个位置，你可能上面会有一些，譬如说制作人什么的，你要有办法听命于制作人，然后你要把制作人可能，讲的比较直接的话，然后圆融的告诉所有舞台上的人，然后你要管好大家每个人的情绪，像这样子，就大家要带着好的情绪去做工作，才会有好的作品。 因为这个舞间工作就像电影的制片是一样的 哦，哦 对, 对对对， 只是因为我这个人有一点。可以有点白目，可以说有点白目的点是，我有点不甘心，我只做制片，但是我没有作品留下来，因为我把大家照顾好了，大家是带着开心的情绪去创造出很好的作品，但是看到的影像是摄影师拍的，是道具是美术做的，然后灯光师打的， 你觉得制片会被忘记？ 我就觉得说，那我呢？我的努力在哪里？那 会不会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对，当编辑就会觉得说，好，没关系，至少我这些辛苦都化作。印出来的杂志上的文字跟这个作品就是我的作品，我就觉得好，再辛苦我都心甘情愿。 至少你留下了些什么是你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很厉害耶。就是你要掌控一切，然后包含就像你刚刚讲的，你要去设计访纲什么，我觉得设计访纲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哦，对啊， 你要怎么问好问题，很难耶。 就像我们光是要想说我们要问你什么，跟上次 Fisher 来，我们要问 Fisher 什么，我们就想超级久。 我设的问题很庸俗、啊， 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很好，可是因为 好吗？ 你对我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我觉得每个你可以感觉到问题它是有渐进式的设计。 我说编辑称赞了，我好开心，因为要设一个好问题很困难的、欸，你可能必须要就是去。就像你讲的，你要做了很多功课，你才知道哪些问题是专属于这个人，你可以提问的。 嗯 你在做这样的问题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些独到的方法之类的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发自真心耶，因为你就想，因为如果你今天邀到一个很大咖，曾国城好，他可能受过几百万个访问，那可能如果你要想问跟大家都一样问题，他可能回答过无数次了，那你就只能用你独特的成长背景塑造你的观察、你的观点去提出你的疑问，那说不定他会觉得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我有几次在刚入行的时候被受访者这样称赞，他是一个还蛮大的成就感。他就说：“对耶，我好像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你问得很好。”就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来源。 对啊。那你有没有就是觉得哪一次的访谈，或是你就是觉得 good job， good job， 就是觉得干老娘真的做超赞， 这样都是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你不是做编辑才两年吗？ 因为好啊，就其实大家问我做编辑做多久，我都会有一点难界定，是因为我除了说到我现在做的这个精品杂志的生活编辑，前一份是男性时尚杂志的执行编辑，但我其实最一开始开启我入这行的工作是，我在一个文创公司做，也算是做执行编辑，可是我要负责很多本不同性质的杂志，当中有旅游的相关的，然后也有做给大学生的综合，就是。要有生活，要有艺人，要有一些比较专题式的杂志，然后还有一本是政府的季刊， 其实蛮广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啊？ 我 说 你 有没有最对，我说你入行多久？ 所以如果说加上这一份工作的话，我其实应该入行三年。 但为什么没有把最一开始那个算进去？因为太杂了吗？ 因为那份我觉得我有点像是被骗， 嘿， 被骗， 被骗进去要做这么多事情。就其实我后来离开这份工作，我其实不是离开的很开心，跟很干净。 你觉得他的职务是编辑，但他其实在做超出于编辑的事情。 对，我就是在做廉价劳工。 然后他只给你编辑的钱。 对 ，OK。 但也还是要感谢那一份机会，所以我才有机会进到那个男性时尚杂志，因为那时候有了作品嘛。那我要说的是，我觉得真的一开始入行的那个状态跟心是最健康跟最纯粹的，所以那时候做出的访谈跟文字，我都觉得是最 像你自己的， 最像我自己，跟最精致、最没有因为时间而牺牲什么的。对，因为我那时候是完全准备好，然后我最后交出的东西都是我觉得 百分之百 喜欢的，对。 所以你觉得 good job 的都在你第一间公司 了？ 对 ，OK。 但是不是在第一间公司被消磨了一些热情？还是因为 我觉得每一间公司都在消磨、消磨、消磨一点，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此刻我真的好几度有一种就是好累、好想休息的状态。可是就总是会有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情，就觉得说，好，我好像其实还是蛮适合这份工作，或是我还是想继续做下去。 最近一次最想离职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最近 的那一刻， 可能上一秒，刚聊的第一份工作，好 sad。 没错，就上一秒，因为我其实这份工作，我们其实假日也都在赶稿。 你们会有一个需要出刊的那个时间截稿压力， 因为有 一 个状况是，我们的工作除了因应现在数位化趋势，所以我们除了做纸本，我们也要做网路，所以我们纸本的量就是一定，譬如说它已经占了我的工作量的70%，那我还要稳定输出一定的数位的稿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即便我现在已经来这边快一年了，我还是在努力的。 赶上他的进度吗？ 赶上，对，所以我赶上的方式就是假日写，因为我假日比较不受打扰的时候，比较可以文思泉涌。 别位编辑不需要占用到假日的时间吗？还是其实身为编辑， 就我其实问了身边，就目前这间公司啊，可能包含已经离职的，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想要休息，被消磨得太严重，所以嗯，基本上假日都要加班， 不能停下来的感觉，你脑袋不能放空任何一刻，欸，因为你要一直想很多的文字跟很多的东西出来。 对啊，因为 这好难，喔， 比如说现在是一月，我们像今天其实就是二月号的截稿日， 那你 OK 吗？ 还你要现在我们立刻结束， 写完才过来， 太好了。 然后截稿完，同时就已经要开始地下进行三月号敲人， 这是一个无限的循环。 对啊，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到底何苦啊？ 所以你有想过，除了编辑之外，如果现在真的不是做编辑，你有想要做什么吗？如果即刻离职，你有想过你最想做的工作？ 我就是因为我觉得编辑好像在这个，如果我要维持一定的品质的话，我不可能做编辑做一辈子，因为我觉得编辑可能在日后 没有生活， 或者是他的作品就没有独特性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因为大家要求快， 是不是那种农场文章太多了？ 对， 你什么文章？ 农场文章， 农场文章， 就是，要怎么形容农场文章呢？就是 惨了，我 内容没有营养啊。 哦，OK， 都是复制贴上，你没有自己的观点， 或者是八卦之类的吗？ 对， 那也算农场 吗？因为像这种八卦文章，像前阵子王力宏事件那种文章，就是赞数流量高到爆，可是 大家都 真的看得懂的人就会觉得说。哎，你这个有自诩有质感的杂志，却来做这种， 有点拉低自己的格调 的东西，对对对。 那你哎，好奇你杂志有做吗？ 有啊，因为 一定要跟吧， 不然那个数字就没有就不好看。 跟别人比，因为还要跟别家杂志公司比，对不对？ 没错，所以就是其实真的很难，是因为我们算是线上比较精。被认为是好的精品杂志，但是在数位这一块，我们不得不去 迎合 分开操作，因为数位就是很快，要很新、很耸动。 嗯，网络时代的文章好像很常都是这样，你很难就是走出自己的路， 有够干净，可是你又要写的。精彩，流量高，那真的很难。 欸，那我好奇，就是你对于，因为我在看网络文章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好像比较特别一点的是女人迷， 嗯， 这个平台里面的文章， 嗯， 所以你会觉得他那样子的东西也是迎合市场的吗？还是他其实是有走出自己一条路的？ 你说女人迷的哪一类啊？专访吗？ 嗯，就是都有啊，因为有时候多多少少会看到他的文章。 我曾经可能大学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也是女人迷的。读者，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其实在贩卖一种，他在贩售一种温情跟感动， 女力的感觉吗？ 对，就是他那个操作有一点太频繁， 嗯， 就是他在卖一种温馨或一种，他 好像把文章导向一个方向， 嗯， 就好了。一开始他可能 max， 就是一开始可能还可行，可是。读久的会觉得都 一样 哦，懂你的意思。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比较会看，我其实都真的不太看媒体的，我都看个人，就是我觉得 你说自媒体吗？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观点才会是最真实跟，不会被牵制的。嗯， 那你自己有想要做自媒体吗？为什么没有？ 因为觉得自己还不够格吧， 不够格。 嗯， 你觉得你的自己的观点不够独到吗？ 对，我觉得我没有到非常有。 会吗？我觉得 偶像魅力 这种凡人就觉得你很有自己的东西啊。 可是我再加上我像我说，我觉得我有点反社会人格，就是有些可能大家在跟风性，我就越不想 啊， 这样就会没有流量。 或者是如果大家都有的话。我记得那个 刻 在我心底的名字有一句话，那边讲说，如果你给我的跟大家都一样，那我就不要，我就是这种人。 哦， 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好，如果 今天大家你要我推跟大家一样东西，那可是我不想，那这样我是不是活不下去？ 可是这样我不是会特别会吸引另外一派，就是跟你一样天生反骨的人吗？ 对，但我觉得如果真的你要走这条线路的话，你必须要够有偶像魅力。但我觉得我没有，我就是一个凡人，但是很白目而已。 就是一个天生反骨的凡人这样子。欸，那我想知道，就是你现在还是继续会在这个杂志就是继续待吗？ 我目前是想再撑一年看看， 用撑的。 对， 你有没有在 这一份就是不管不一定是现在这个公司啦，在整个就是杂志编辑的生涯当中，你觉得最幸福的一刻，你就觉得哇，当编辑真好。 那当然就是当你的作品被受访者称赞的时候，就是可能当下他跟你聊完，你不觉得他可能有特别欣赏你什么，可是我有好几次在杂就是受访者收到杂志的时候，他自己会就是送一份小礼物，然后送一张小卡片，然后里面会特别强调说他觉得我是一个很敏感心思细腻的女生，然后对啊，就是编辑啊，是讲女生，然后很感谢我的用心，感觉到我花时间去帮他完成了一篇很好的作品这样。我觉得这就是每一次当接受到这种善意跟他理解你下的苦心的时候，是觉得 OK， 我可以再撑。对啊， 那确实会觉得很感动哎，你就是有一种被一个你觉得很重要的人肯定的那个成就感。 但刚面包有个问题，我想回答，就是因为我现在对，其实刚刚讲很多，我其实是踏入这行，我是从采访人物开始，即便我现在也很常在做类似的事情，但领域越来越广。但我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我必须要去很多新的餐厅的开幕，或是他们每季新餐厅会有新菜，每季的菜色会有推陈出新，那我就要去试，要去吃很多美食。 就像你刚刚讲到的旨在的部分， 对，对，那。也是因为接触这一就是台湾餐厅，我们所谓的 fine dining 比较精致的餐厅，米其林餐厅这些，人啊，公关、主厨等等，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往这方向发展。我会想要锁定以后可能可以去做某一个餐饮集团的公关，或者是自己接案去帮主厨。也许是采访，也许是帮他写新闻稿之类，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状态会比较弹性，我不需要受制于人。嗯， 所以 就是接案会是我未来的目标 啊、哦。所以你就是现在编辑 是在累积作品的状态、 所以你还是有在就是这个茫茫的编辑生涯中找出一条自己的路。 我觉得必须，不然太消磨，你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才能。稳定的成长， 非常替你开心，因为听起来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 这不是人做的吧？ 这真的是你可能要有八只手哎、要有八只手，你才有办法去 handle 所有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一个硬伤，就是我其实根本没有太多个人的生活，而且我因为这份工作，所以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同业。 正常， 我没有心力去维系任何其他的国中、国小，然后之前的工作的朋友全都慢慢淡掉了。然后跟阿吉也是，因为他很用心的去跟我们每个人，然后就固定联系。然后 我是强梁， 我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跟同业不好说的话，我可以跟阿吉说。对啊，算是我的一个仅有的。小抽屉吧， 拉开。 Don't worry， 就算以后我们不在台湾，还是随时，反正只要线上，随时都可以开麦。 好， 很开心听到小鱼丸在讲他的编辑的辛酸史，真的，我真的觉得 好苦哦。 我觉得真的很难呢，因为一般人对于编辑的印象，就像我们刚刚 印象。 就是 高贵的， 穿着 Prada 恶魔的里面 的，真的也是如此心酸啊！ 对，但是我觉得啦，就是所有人看看一件事情都不会看到它背后会有多么辛苦，但只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都会觉得哇，好羡慕！你可能去参加很多活动，你可能拿到很多公关品，你认识了很多人。但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这些的背后是需要花这么多，就可能甚至两倍、三倍的时间去营造出这样子的形象。 嗯，的确，因为可能很多人会对编辑可以拿多公关品这件事情会，因为这件事情所以羡慕。但我一开始的确，刚入行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拿人手短，就是我其实没做什么，但我不要拿好，因为我觉得怕烙人画饼。嗯，像你知道我现在会怎么想吗？我就觉得 快给我， 我要拿，因为老娘很辛苦。 大家应该来看他坚定的眼神。他刚说老娘很辛苦的时候，那个眼神之坚定的。 不是，但这真的很辛苦啊！我们刚刚用听的，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我可能第二天有体力值，我待不下去，我没有办法。嗯， 对啊，而且其实就算你说是公关品，但它也是，就我们必须要体验，我们才能够写嘛。所以大家 有一点是像贩卖真心的感觉，就是尤其是你又还蛮坚持于，就是你所讲出来的话或者你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要发自你内心的，那又在更消磨你的心力跟体力这样子。 对啊， 所以这我觉得这是叫什么啊？有良心的编辑吧。嗯， 但当然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我觉得如果对方不在乎，那我可以轻松一点。但如果我知道对方很在乎，那我绝对也要百分之百的让他感受到我的用心。嗯，所以就互相吧， 辛苦了。 好，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边。 这都是我在讲话， 但是这就是你的 特 辑 啊。对啊，你看我讲的没错吧？讲工作都可以讲一个小时。 对，我们 刚一个小时了吗？ 一个小时了。 我刚才在想说这一集到底要分两集，还是我们把它浓缩在一集讲完？后来发现不可能，我们就是要分两集。 对，你看我多了解你们，就是我这样随便设了几个问题，你看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在听完这集之后，可以再期待15天后 意犹未尽哦，对不 对？ 對， 会有第二集小鱼丸 特辑， 但我们今天一样要有我们就是一般的那个，就是我们平常的小结尾，对对对， 对对对对，我们的结尾跟小鱼丸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都会去推出一个我们自己推荐的东西，就是 anything 都可以，那这一集的话，我刚刚跟就是面包有稍微讨论了一下，我们有一个小主题， 对， 那因为我们就是做 podcast 嘛，那我们自己本身一定也有在听一些就是 podcaster。那这一集的话，就是要来推荐你自己喜欢的 podcast。 我们就是从就是零二开始吧。 对，因为我就是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因为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都会有自己就是比较特别的频道。嗯，对。那我的话就是基本上是 podcast 的就是霸主啦，我就是很常在 霸主。 对，我很常在通勤的时候就听台通，就是台湾通勤第一品牌。那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但我很常听到就说台通是臭直男在听的，但我就偏偏很喜欢这种臭直男的话题，可能就是聊一些色色啊，或者是一些对自己有多长啊，或者是屁孩啊小时候的一些故事，然后我就觉得不知道我就自己的 好有趣、哦、 笑得很开心这样。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他们的主持人真的很会聊天。嗯，我觉得很会聊天这件事情有点难，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 也会卡住， 会卡住，或者是偶尔 会卡住吗？ 他们不会卡住，他们就是噼啪，就是很会聊。 因為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笑声， 就是他们 在听你笑的好吗？ 应该是说，我觉得他们很会去发现一些生活上面的小事，然后就是把它放大，然后聊得很有趣，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很难得，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可能发生一件小事，我们觉得它不是什么特别的，不会把它拿来当成主题。嗯，可他们就是很生活化，然后又很臭直男，然后我就很爱这种臭直男又很爱聊色色话题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就是如果要推荐的话，我就是个人推荐台湾通勤第一品牌，但我还有另外一个啦，就是我以前第一个初步听的 podcast 不是台通，是一个叫做暗黑森林的Podcast， 这我不知道 暗黑森林他是王若琳，跟那个叫容中豪，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的一个节目，然后都是在讲那个杀人事件。 哇、wow ， 对对，或者是 好有兴趣哦，我要去 听。对对对，或者是犯罪故事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是从他们那边，然后就是他 踏入。那他们第一季的时候是容中豪跟王若琳他们两个一起合作，他们就在各讲一个故事，然后他们就是真的很专心的在讲杀人故事。然后因为王若琳又是一个很冷静的人，然后他就是会很冷静，对，他很冷静的就是会讲出一些很可怕的杀人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那他们现在就做到第二季这样。第二季的话，就是王若琳好像是因为他可好像有工作吧，好像是专辑要筹备还是什么，忘记了。那现在的话是 Ruby 跟 那个是什么 DJ Ruby， 对对对对对对，他的声音也很好听，然后就是也是跟容中豪合作这样子。他们做到第二季，这是我第一次踏入的。但有时候杀人案件听久了，就是偶尔还是会有点负担，我就后来又跑去听台通这样子，落差很大，落差很大，对。所以就好了，我就是讨家帮我推荐了我唯二的在听的两个 podcast 给大家。 好，那换我小鱼丸来当压轴。我其实自己是很爱听人家聊天，像其实之前 Clubhouse 很盛行的时候，我就会在下面一直当听众，就会去各个房间当听众，然后喜欢听朋友聊天。所以我先讲两个我觉得大家比较知道的，但我等一下会推荐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就是鸡来素，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这是有名的了吗？ 对， 对不起，我好没礼貌。 Chicken 鸡来素，为什么他们是叫鸡来素？因为他们三位主持人是在麦当劳认识的，哦，所以叫鸡来素。那另外一个是 哦，我知道是画插画的， 对，到大英到百货道哥， 哦，对对对对对，这我知道。 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也是比较有名的，是归属感，归是闺蜜的归，然后是林思雨跟林雨熙，是林雨熙吗？不对啊，林思雨跟陈雨希，林思雨跟陈雨希，哇哦，没有，都是同是女神，所以就两个乱讲话。然后他们也都是聊，他们的主题非常广阔。那我最喜欢听的部分是九型人格，他们两个都有在上九型人格的课。然后因为我之前对这个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有在听。然后刚好他们两个人我都非常喜欢。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天真的要推荐的，应该真的比较少人知道，叫异男望酒店。异男就是异性恋男生，异男望酒店这样。然后他们就是主持人是一个拉 double bass 的男生，然后他就也是音乐圈的人，里面会讲一些音乐圈的小八卦或什么，但还有一些他会请一些来宾，然后聊一些他们出国念书的经验。那既然叫异男望酒店，那当然就是会聊一些男同志的话题 哦。 然后就是非常好笑，他每一集都有来宾，然后每一集我都觉得非常好笑，但就是也有认真，就是聊一些比较知识性的，可能就是像是出国应该注意哪些，然后大部分都在聊感情。 哎，我好奇他本身是同志吗？ 他本身是同志。 哦，那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喜欢同志，因为我觉得他们讲话真的超好笑的。 然后他年纪比我们小，哎。 同志真的很厉害，小鱼丸有认识几个同志好朋友，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就真的超好笑的，我好想认识同志朋友。 那我推荐的就是异男望酒店，然后我刚前面两个讲的是我自己平常也喜欢听的，对，就这三个频道我都推荐给大家， 都是聊天的节目， 都是聊天的，我比较不听就是专业知识类的。 那你都在什么时候听啊？ 我都在就上班的时候偷听，或者是我上班偷情，通勤， 偷情，哪里？ 通勤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我是在做音乐教室，那我们就是开店前跟闭店前都会需要打扫，打扫时候听。对，好 ，OK， 那就换小鱼丸。 好，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听 podcast， 不管是搞笑就是舒压，或者是知识性的，我都会听。那我可以各分享一个。 好， 知识性的是叫做《玛丽欧陪你喝一杯》。那这个主持人他是那个 The New Slants 关键评论网的，应该是我忘记他是什么职位，反正就是一个里面的重要的人物。然后他其实里面会访各种不同领域的人，然后他的问题跟发问方式也都就是距离很适中，你会觉得说他在一个跟这个受访者不那么熟悉状况下，可是他可以很适当的去挖掘出这个受访者的一些心里的话。所以我觉得他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教材跟养分，所以我都会听他的。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就是舒压的叫做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哦，这个我听过。 因为他们就是一对都是在原本都在做广播的 一男一女叫 Eddie 跟 Nana， 然后他们两个本身聊天就很好笑。那他们为什么会叫这个频道名称？是因为他们一开始都是在讲暗黑童话故事，然后就是会先分享一个有一点，就有点像是白雪公主跟七矮人这种，跟颠覆人家想象童话故事的这种故事，然后把它讲得非常好笑，你一点都不觉得它可怕或恶心的那种。然后也是因为后来慢慢发现他们就是彼此有一种魅力，可是那个魅力又是互补的。就像比如说我印象深刻有一集是，因为他们声音都很好听，然后那个女生叫娜娜， 娜娜声音很好听， 对，她就曾经上在 Clubhouse 很盛行的时候，她加入了一个聊天室叫，就是学古代的娘娘吧，然后反正好像就学甄嬛还是学什么，然后反正学超像，然后把她唬了一愣一愣，然后那一集真的超好笑。然后或者是他们会去找一些 podcaster 一起来，就是有聊天的也都很好笑，很好笑，反正就是推荐大家。 主持人很有幽默，很幽默，很有魅力。 对，无脑的时候可以听。对， 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喽。那我的话，另一个推荐的就是台通跟暗黑森林。 好，一八推荐的是意难忘酒店，然后另外两个我平常有在听的，第一个是归属感，第二个是吉来素。 然后我推荐的两个都蛮推荐，一个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一个是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你订阅我们，或者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寄信给我们， 找我们玩。 那我最近又有收到新的就是心理测验的答案，如果大家还没有去听心理测验那一集可以去听，然后如果有需要解析的话也可以再寄 email 跟我们说。 欸，真的很感谢大家，意外的就是还是有一些来信 收获。对 对，而且一八都会就是很认真的回复大家。 没错。好，那就， 你好像没有讲 mail。 5520 podcast@gmail.com 呀， 找我们玩。 对，找我们玩。 那这一集听完，如果你觉得哦对小鱼丸就是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觉得它很有趣的话，大家不要忘记我们15号的时候呢会再上下一集，就是也是小鱼丸特辑。那下一段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聊一些他的感情生活的部分。所以小小预告一下，个人我是觉得蛮精彩的。对，历练丰富，我只能这样说，先卖个小关子这样子。好啦，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是先聊到这边咯，希望大家喜欢。 下次听喽，拜拜。 拜拜。